你好，我是龚文学。今天我想跟你聊一聊面向对象的另外两个特征，继承和多态。面向对象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在第九讲里，我们了解了面向对象的封装特性，也探讨了对象成员的作用域和生存期特征等内容。你也许会问，为什么没有在封装特性之后马上就讲继承和多态呢？那是因为继承和多态啊，涉及的语义分析阶段的知识点比较多。特别是他对类型系统提出了新的概念和挑战，所以我们先掌握语义分析，再了解这部分内容才是最好的选择。继承和多态对类型系统提出的新概念就是子类型。我们之前接触的类型往往是并列关系，你是整型啊，我是字符串型啊，都是平等的。而现在，一个类型可以是另外一个类型的子类型，比如我是一只羊，但又属于哺乳动物，这会导致我们在编译期啊，没办法准确计算出所有的类型信息，也就没办法对方法和属性的调用做完全正确的消解或者说绑定。这部分工作要留到运行区去做。也因为这个原因啊，面向对象编程啊会具备非常好的优势，因为它会导致多态性。这个特性会让面向对象语言在处理某些类型的问题时更加的优雅。那么我们要想深刻理解面向对象的特征，就必须了解子类型的原理和运行期的机制。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从类型体系的角度理解继承和多态，然后看看在编译期需要做哪些语义分析工作，再考察继承和多态的运行期特征。先从类型体系的角度来理解继承和多态。继承的意思是一个类的子类自动具备了父类的属性和方法，除非是被父类声明为私有的。比如说一个类是哺乳动物，它有体重的属性，还会做叫的操作，就是 speak。如果基于哺乳动物这个父类创建牛和羊两个子类，那么牛和羊就自动继承了哺乳动物的属性，有体重还会叫。所以继承的强大之处就在于重用，也就是有些逻辑如果在父类中实现，在子类中就不必实现了。多态的意思是同一个类的不同子类在调用同一个方法时会执行不同的操作，这是因为每个子类都可以重载掉父类的某个方法，提供一个不同的实现。哺乳动物会叫，而牛和羊重载了这个方法，发出哞和咩的声音。这似乎很普通，但如果创建一个哺乳动物的宿主，并在里面存储了各种动物对象，编离这个宿主，并调用每个对象的叫的方法时，就会发出哞、咩、喵等各种声音啊，这样就有点意思了。我在文稿中放的这段示例代码，演示了继承和多态的特性。A 的 speak 方法和 B 的 speak 方法会分别打印出牛叫和羊叫，调用的是子类的方法，而不是父类的方法。所以，多态的强大之处在于，虽然每个子类不同，但我们还是可以按照统一的方法使用它们，做到求同存异。我们用前端工程师天天打交道的前端框架举个例子，这是最能体现面向对象编程的优势的领域之一。前端界面往往会用到各种各样的小组件，比如静态文本、可编辑文本、按钮等等。如果我们想刷新组件的显示，没必要针对每种组件都调用一个方法，把所有组件的类型枚举一遍，可以直接调用父类中统一定义的方法 redraw， 非常简洁。即便将来添加新的前端组件，代码也不需要修改，程序也会容易维护。总结一下，面向对象编程时，我们可以给某个类创建不同的子类，实现一些个性化的功能，但写程序时呢，我们又可以站在抽象度更高的层次上，不去管具体的差异。如果把上面的结论抽象成一般意义上的类型理论，就是子类型。子类型是对我们前面讲的类型体系的一个补充。子类型的核心是提供了 is a 的操作，也就是对某个类型所做的所有操作都可以用它的子类型来替代。因为子类型 is a 父类型，也就是能够兼容父类型，比如一只牛 is a 哺乳动物。这意味着只要对哺乳动物可以做的操作都可以对牛来做，这就是子类型的好处，它可以放宽对类型的检查，从而导致多态。你可以粗略的把面向对象的继承看作是子类型化的一个体现，它的结果就是能用子类来代替父类，从而导致多态。子类型有两种实现方式，一种是像 Java 和 C++ 语言需要显示的声明继承了什么类或者实现了什么接口，这种叫做名义子类型。另一种是结构化子类型，又叫鸭子类型，也就是一个类不需要显示的说自己是什么类型， 只要他实现了某个类型的所有方法，那就属于这个类型。鸭子类型是一个直观的比喻，如果我们定义鸭子的特征是能够呱呱叫，那么只要能够呱呱叫的就都是鸭子。了解了继承和多态之后，我们看看在编译期如何对继承和多态的特性做语义分析。针对哺乳动物的例子，我们用前面语义分析的知识，看看如何在编译器针对继承和多态做语义分析，也算是对语义分析的知识点进行应用和复盘。首先，从类型处理的角度，我们要识别出新的类型 mammal, cow 和 sheep, 之后就可以用它们来声明变量了。第二，我们要设置正确的作用域。从作用域的角度来看，一个类的属性或者说成员变量是可以规定能否被子类访问的。以 Java 为例，除了声明为 private 的属性以外，其他的属性在子类中都是可见的，所以父类的属性的作用域可以说是以树状的形式覆盖到了各级子类。第三，要对变量和函数做类型的应用消解，也就是分析出 A 和 B 两个变量的类型。那么 A 和 B 的类型是什么呢？是父类 mammal 还是 cow 或 sheep？ 注意，代码里是用 mammal 来声明这两个变量的。按照类型推导的算法， A 和 B 都是 mammal，这个是 I 属性的计算过程。也就是说，在编译期我们没办法知道变量被赋值的对象确切的是哪个子类型，只知道声明变量时它们是哺乳动物类型，至于是牛和羊那就不清楚了。你可能会说，不对呀，我在编译的时候就能够知道 A 和 B 的准确类型啊，因为我看到了 A 是一个 cow 对象，而 B 是一个 sheep 对象，代码里有这两个对象的创建过程，所以我可以推导出 A 和 B 的实际类型呀。没错，语言的确具有自动类型推导的特性，但你忽略的限制条件，比如强类型机制要求变量的类型一旦确定，在运行过程中就不能再改，所以要让 A 和 B 能够重新指上其他的对象并保持类型不变。从这个角度出发， A 和 B 的类型只能是父类 mammal， 所以在编译期没办法知道变量的真实类型，可能只知道它的父类型，也就是知道它是一个哺乳动物，但不知道它具体是牛还是羊，这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正确的给 speak 方法做引用消解。正确的消解是要指向 cow 和 sheep 的 speak 方法，而我们只能到运行期再解决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讨论一下如何在运行期实现方法的动态绑定。在运行期，我们能知道 A 和 B 这两个变量具体指向的是哪个对象，对象里是保存了真实的类型信息的。具体来说，在 PlayScript 中 class object的 type 属性会指向一个正确的 class， 这个类型信息啊是在创建对象的时候被正确赋值的。在调用类的属性和方法时，我们可以根据类型时获得的确定的类型信息进行动态绑定。我放在文稿中的这段代码是从本级开始逐级查找某个方法的实现，如果本级和父类都有这个方法，那本级的就会覆盖掉父类的，这样就实现了多态。如果当前类里面没有实现这个方法，它可以直接调用某一级的父类中的实现，这实际上就是继承机制在运行期的原理。你看，只有了解运行期都发生了什么，才能知道继承和多态是怎么发生的吧。这里延伸一下，我们刚刚谈到在运行时可以获得类型信息，这种机制啊就叫做运行时类型信息，是 Runtime Type Information 或者叫 IRTTI。 C++、 Java 都有这种机制，比如 Java 的 instance of 操作就能检测某个对象是不是某个类或者其子类的实例。汇编语言是无类型的，所以一般高级语言在编译成目标语言之后，这些高层的语义就会丢失。如果要在运行期能够获得类型信息，就需要专门实现 RTTI 的功能，这就要花费额外的存储开销和计算开销。就像在 PlayScript 中，我们要在 class object 中专门拿出一个字段来存 type 信息。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在运行期如何获得类型信息、实现方法的动态绑定。接下来我带你了解一下运行期对象的逐级初始化机制。在存在继承关系的情况下，创建对象时不仅要初始化自己这一级的属性变量，还要把各级父类的属性变量也都初始化。比如在初始化 cow 的时候，还要对 mammal 的成员变量 weight 做初始化。所以我们要修改 PlayScript 中对象实例化的代码，从最顶层的祖先起，对所有的祖先层层初始化。在逐级初始化的过程中，我们要先执行缺省的成员变量初始化，也就是变量声明时所带的初始化部分， 然后调用这一级的勾导方法。如果不显示指定哪个勾导方法，就会执行不带参数的勾导方法。不过有的时候子类会选择性的调用父类的某个勾导方法，就像 Java 可以在勾导方法里通过 super 来显示的调用父类某个具体的勾导方法。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继承和多态在编译期和运行期的特性，我们再通过一个示例程序把本节课的所有知识复盘检验一下，加深对他们的理解，也加深对 sys 和 super 机制的理解。这个示例程序是用 Java 写的，在 Java 语言中为面向对象编程专门提供了两个关键词 sys 和 super， 这两个关键词特别容易引起混乱。比如在文稿中的 thissupertest.java 代码中， memo 和它的子类 call 都有 speak 方法。如果我们要创建一个 call 对象，会调用 memo 的勾导方法 memo 括号 int wait， 而在这个勾导方法里调用的 this.speak 方法是 memo 的呢还是 call 的呢？答案是 call 的 speak 方法，而不是 memo 的。怎么回事呢？代码里不是调用的 this.speak 吗？怎么这个 this 不是 memo 却变成了它的子类 call 呢？其实在这段代码中 this 用在了三个地方，我分别给你解释一下它的用法。首先 this.wait 是访问自己的成员变量，因为成员变量的作用域是这个类本身以及子类。其次 this 括号调用的是自己的另外一个勾导方法，因为这是勾导方法，肯定是做自身的初始化，换句话说勾导方法不存在多态问题。最后 this.speak 调用的是一个普通的方法，这时多态仍会起作用，运行时会根据对象的实际类型来绑定到 call 的 speak 方法上。只不过在 memo 的勾导方法中调用 this.speak 时，虽然访问的是 call 的 speak 方法，打印的是 call 中定义的 wait 成员变量，但是它的值却是零，而不是成员变量声明时的 int wait 等于300中的300。为什么呢？要想知道这个答案，我们需要理解多层继承情况下对象的初始化过程。在 memo 的勾导方法中调用 speak 的时候， call 的初始化过程还没有开始呢，所以 int wait 等于300还没有执行， call 的 wait 属性还是确生值零。怎么样，一个小小的例子却需要用到三个方面的知识。哪三个方面呢？就是面向对象的成员变量的作用域、多态和对象初始化。 Java 程序员可以拿这个例子跟同事讨论一下，看看是不是很好玩。讨论完 this super 就比较简单了，它的语义要比 this 简单，不会出现歧义。 super 的调用也是分成三种情况。 super.wait 这是调用父类和更高级的祖先的 wait 属性，而不是call这一级的 wait 属性，不一定是非是直接父类，也可以是主父类的，根据变量作用域的覆盖关系，只要比 call 这一级高的就行。 super 括号 200 这是调用父类的勾导方法，必须是直接父类的。第三个是 super.speak， 跟访问属性的逻辑一样，是调用父类和更高级的祖先的 speak 方法。我把这个测试 this 和 super 的示例程序用 playscript 也写了一版啊，文稿末尾有它的链接，你也可以运行一下玩一玩，并看看代码里的 this 和 super 是怎么实现的。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了。这节课我带你实现了面向对象中的两个重要特性，继承和多态。在这节课中我建议你掌握的重点内容主要有三点。首先，从类型的角度，面向对象的继承和多态是一种叫做子类型的现象，子类型能够放宽对类型的检查，从而支持多态。其次，在编译期没办法准确地完成对象方法和属性的消解，因为没办法确切地知道对象的子类型。然后在运行期我们能够获得对象的确切的子类型信息，从而绑定正确的方法和属性，实现继承和多态。另一个需要注意的运行期特征是对象的主体初始化过程。面向对象设计了这么多精彩的知识点，拿它作为前端技术原理篇的最后一讲是正确的选择。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讲完了前端技术的原理篇，也如约拥有了一门具备丰富特性的脚本语言，甚至还支持面向对象编程、闭包、函数式编程这些很高级的特性。一般的应用项目所需要的语言特性很难超过这个范围了。接下来的两节我们就通过两个具体的应用案例来检验一下学到的编译原理前端技术，来看看它的威力。接下来是思考时间，我们深入讨论了面向对象的继承和多态特性。那么你所熟悉的框架有没有充分利用继承和多态的特点实现一些很有威力的功能？或者你有没有利用多态的特点自己写过一些比较有用的类库或者框架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经验。最后 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给